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家好，我是 Jerry。 优秀的音乐人是造福了广大的乐迷朋友，比如嘻哈玩家 Nelly 在2002年发行专辑 Nellyville 时， NSYNC 的成员也是红透半边天的 Justin Timberlake 曾在节奏分明的那首 Work It 当中与他互飙歌技，后来 Nelly 同学也投桃报李出现在 NSYNC 的这首 Girlfriend 混音版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六人豪华阵容版的 Girlfriend。 Why don't you be my girlfriend 1996年，五个极具天赋的男孩开始了一次可能改变世界的音乐旅程。他们来自美国的不同地方，组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孩团体 NSYNC。 他们的旅程从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开始，中间经历了挣扎、快乐和痛苦，当然还有终于大获成功后的幸福。这个由五位成员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组成的团体名字，完美的诠释了他们的曼妙和声和超强的舞蹈动作。如今虽然 NSYNC 已经解散各奔东西，但是他们的辉煌却为歌迷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作品。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您送上的就是 NSYNC 与 Nelly 合作的这首 Remix 版的 Girlfriend。 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 Would you be my Would you be my 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 Check it. He don't want you like I want you, believe me, boo, I done told him. He don't appreciate you, mom, I can tell by the way. He don't love you like I could love you, and squeeze you like I squeeze. I'll make your neck pop right, and in fact, I'll buckle your knee. Please, okay, baby, what's it gonna take for you to be my lady? Tell me right now. I heard your friends tell you you should, your parents tell you it's good. Your little sister keep yelling, Ellie, I wish you would. But you hesitating, debating whether or not it's real. I ain't shooting game, boo, I'm just telling you how I feel. I'm digg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your hips and the way they sway. I hate to see you leave.Let us see you walk away. I be a personal shrink, boo, I care what you think. I bought the Bentley in pink, cause my dough in sync. So tell your man, bye bye, and tell him you're long gone. Ain't no need waiting up, you done found you another home. I don't know why you care. Why you thinking about it, mama? He doesn't even know you're there. He ain't even mad. Cause he don't love your eyes, and he don't love your smile. Girl, youKnow that ain't fair. Come o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s it gonna be by your side? No, no. Or will it run it high? You don't know, cause things ain't clear. Baby, when you cry, is it gonna stand by your side? Does the man even know you're alive? I got an idea. Don't you be my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家好，我是 Jerry。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选秀活动对于怀揣音乐梦想的普通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平台和机会。歌手 Kelly Clarkson 不仅通过比赛实现了自己的歌手梦，甚至还成为了乐坛最闪耀的明星之一。2002年， Kelly 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第一季的美国偶像面试，他的表演获得了评审们的一致赞赏，在上万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在比赛过程中， Kelly 凭借翻唱 Aretha Franklin、 Celine Dion 和 Mariah Carey 等人的作品顺利进入十强，并且最终以一曲 A Moment Like This 成为第一届美国偶像冠军。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第一首冠军单曲。 美国偶像夺冠之后 ，Kelly Clarkson 在音乐的道路上一路超速狂飙，格莱美、全美音乐奖、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等众多歌手翘首企盼的权威奖项都被他收入囊中。这位由几百万美国观众投票选择的平民偶像，在获得比其他人更顺利的起步之后，也努力地破除了选秀明星昙花一现的魔咒，迈上了真正的巨星之路。2003年 ，Kelly 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Thankful》。发行首周就空降 Billboard 排行榜冠军，而三周之后更是达到了金唱片销量。而他的成名作《A Moment Like This》经过重新混音录制之后，也被收录其中。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来分享 Kelly Clarkson 被大众牢牢记住的这首代表作。 Still believe.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ould all go out. Then you and I would simply fly 大家好，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是 Jerry。 也许你对 Debella Morgan 这个名字还不是很熟悉，但我相信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就能让你记住这个有着靓丽外形、超高的歌唱技巧、可以延伸五个八度的嗓音，并且集词曲创作于一身的全才歌手。她就是 Debella Morgan， 今天就为您推荐一首她的代表歌曲 Dance With Me。摩根三岁时开始弹琴，八岁就开始创作。 有着天生音乐天分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大胆地在500人面前展开歌喉，15岁更是夺下了世界小姐黑人组的桂冠。之后进入艺术学校，继续研究古典和爵士发声等课程，顺利毕业后只身转赴洛杉矶发展，不久就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他身上那无法隐藏的充沛才华立刻吸引了当年的大西洋唱片公司，并邀请签约，在1994年推出了首张专辑 De Bella。 Dance With Me 是 Morgan 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其中的同名主打曲是一首节奏感更强的拉丁舞曲。在歌曲的 MV 中， Morgan 更是性感妖娆，舞姿更是火辣撩人，又一次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们一起来接受 De Bella Morgan 的拉丁风的舞曲 Dance With Me 中，感受她的无限魅力。 Show me. past is about to be, and so much is left for us to see. And when I hold you, baby, baby, it feels like maybe things will be alright. Baby, baby, your love's maybe free as a song, singing forever. Only yesterday when I was sad and I was lonely, you showed me the way to leave the past and all its tears behind me. Tomorrow may be even brighter than today, since I threw my sadness away only yesterday. Yesterday when I was sad and I was lonely, you showed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为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Baby, remind me. I wanna feel that way.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今天我们锁定的主角是来自加拿大美艳动人的 R&B 才女 Tamia。从小就参加歌唱课程，让 Tamia 很早就展现出了音乐才华，获得了当地无数音乐奖项的肯定。她在一次聚会上被 Quincy Jones 发掘并归入门下，初试提音的单曲就获得了格莱美节奏蓝调最佳女艺人提名。马上为您送出的就是 Tamia 在2000年发表的大热之作 Stranger in My House。1998年 Tamia 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13首美丽动人的歌曲围绕在她感性甜美的嗓音铺陈当中，而2000年的专辑 A New Day 当中收录的心碎单曲 Stranger in My House 为她获得了首支流行榜 Top 10 好成绩。之后这首歌的混音版则是迅速成为美国舞池中的大热门，更是炙手可热的畅销单曲，01年登上了舞曲榜的冠军宝座，更成为舞曲销售榜的 No.1。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和您分享的就是 Tamia 这首博得众多赞誉的好歌 Stranger in My House， 一起在好音乐中感受 Tamia 的嗓音魅力。

是古新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red, put myself into bed. Well,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Isolation, I don't want to sit on the lemon tree. I'm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Maybe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And I wonder,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and all that I can see, and all that I can see,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Hi,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在欧美乐坛，坚持反战立场的歌手和组合一向不少，然而像 Dixie Chicks 南方小鸡这样不惜代价的却不多。他们曾经因为抨击小布什的言论而惨遭封杀，多年没有出过唱片，所以不少歌迷只能反复听他们的老歌，比如像这首 Cowboy Take Me Away， 牛仔带我走。来自德州达拉斯的 Dixie Chicks 南方小鸡成军于1989年，组合名字来源于著名摇滚乐队 Little Feat 的同名单曲。经过多年的曲折与成员变更，他们逐渐以充满活力的组合形象、绝妙的乐器表演、个性的服饰装束和不大随流的观点著称于世，并且在乡村音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1998年，南方小鸡的首张专辑即取得了超过千万的钻石销量。2000年，第二张专辑《Fly》发行，两个月内再次大卖1000万张，在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夺冠，也让 Dixie Chicks 成为首支连续两张唱片超过千万的女子组合，并且为他们赢得了一座格莱美最佳乡村专辑奖。这张收录9首单曲的专辑《Fly》中有多支歌曲登上 Billboard 乡村榜，其中专辑主打歌《Cowboy Take Me Away》更是一举登上冠军宝座。在这首歌中，小鸡们的率性洒脱显露无遗，听过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激进反战言论了。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一曲 Cowboy Take Me Away 唱出南方小鸡的率性与洒脱。 I said I wanna touch the earth, I wanna break it in my hands, I wanna grow something wild and unruly, I wanna sleep on hard ground in the comfort of your arms, on a pillow